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翻到嚟第二節啦，咁啊，今集咧咁啊都系啦，延續翻啦，之前都提過非洲豬瘟，咁最主要咧，我非洲豬瘟個觀點咧就係咧，中國一日唔倒台咧，非洲豬瘟就冇可能會喺中國嗰度咧就解決到嘅咁樣。哦，早幾日咧咁就喺呢個自由亞洲電台嘅粵語部咧有篇報導咧，就係非洲豬瘟疫情就攻陷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嘅，即係31個地方都已經咧有非洲豬瘟嘅出現啦。咁啊，農業部新聞咧，咁啊週五咧，即係19号咧就發表通報咧，海南啊、尖州市啊，就話同呢個曼寧市啊。萬寧是市嘢啊，記得啦。出現非洲豬瘟疫情，共77頭豬死亡。至今大陸啊31個省啊同埋自治區爆發非洲豬瘟疫情嘅。咁咧，即係咧個狀況咧就係咧，我都話解決唔撚到噶啦。你點撚樣解？點搞？屌你老！中國共產黨管治下嘅，屌你老母閪嘅地方冇往管咪即係。屌你老尾，喺佢哋嗰啲，屌俾黑錢就屌你都全部疏通得曬噶啦，已經。咁咧，我諗得意咁有篇報道咧，都係亞洲同時報咁啊講講嘅就係、是，咁啊知名企業家孫大五啊，因為啱啱遮咗啊，咁啊同埋啲我唔知孫大五定孫大牛啊，又睇唔到。咁咧都喺個微博咧透露咧，咁講曬一位養豬户嘅女兒啊，咁啊同佢求助啊，希望咧可以咧防止咧呢個豬咁啊豬疫情擴散咁啊，佢咁啊諗辦法咧就同屋企人咧分憂啊咁樣。咁咧佢哋講到咧就話咧，佢哋咧已經係有4000多头豬咧，即係養住4000多头豬，因為大量豬咧就陷入病嘅狀態，咁啊依家求咧，咁啊求依個咧，咁啊就咁啊佢哋幫手啦咁樣。咁、那個情況咧，去到咧就話，喂，為咗拯救啊豬場啦，佢哋每日咧已經另外咧就用咗7000-8000元買疫苗啊、獸醫嘅藥啊咁嗰啲嘢咧，咁啊藥物咧就咁啊，但係咧都冇作用。咁咧咁緊要啦，孫大五啊，唔係孫大牛啊，咁啊亦都咧再講過就話咧，咁啊俾北方。咁啊，比起咧之前啲北方咧，咁啊非洲豬瘟肆虐嘅時候咧，咁大量問題豬咧被販賣到南方，咁一啲走私啊，走私運豬，一啲走私偷運問題豬嘅人咧，一車咧係可以賺到咧$10,000。咁依家個問題咧就話唔止由北去南啦，因為由北方爆發先噶嘛，由遼寧開始先噶嘛。咁之後咧，珠海啊、中山啊嗰邊都爆發啦。然後咧，好啦，屌你依家咧，屌你南方有問題嘅豬就繼續上去。阿銘啊，有電話來啦，哎，咁啊接個電話先，咁好啦。咁啊接個電話，阿銘，喂，阿銘你好。 喂，大哥佬。 喂，講緊非洲豬瘟啊！屌你一發不可收拾啊，都唔係一發不可收拾啦，都已經擴散全中國啊！除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啊，記住啊，即係呢啲人。 講係啊，所以你喺街嗰買嗰啲，你信唔信咯？ 咩啊？我依家熬底㗎，我依家咪食外國豬咯。我乜乜 我有單嘢好想你講，同你傾下喎。 想 你個個都傾，跟住你哋。跟住要搞到好似唔想講咁噶嘛？ 唔想講乜嘢？嗱，你係咪想轉話題？ 喂呀，係呀。 冇問題，我哋呢啲節目 安心嗰單嘢喎。 安心嗰單嘢你想講？ 係呀。 嗱你要知道啦，我哋呢啲咧要講啲有公共性嘅，係咪？嗱， 而家就係公共性，其實就係 冇問題，你可以照暢所欲言。 嗱，其實呢個問題我諗過咗咁多日，大家諗清楚應該係點做嘅。我諗住咧，就係總之你 影唔緊要，你話 你諗住好似喂等陣阿明，你講到好似你有份咁啊單嘢，屌你都咩喂？ 其實係 咪交代下先？嗱你嗱啦喂嗱，安心偷食啦，即係許志安同埋呢個黃心穎嗰單嘢啦。咁就我都覺得係魚。 唔係啊，喂，個問題係而家佢俾人影咗，佢有人攞去賣啊嘛。 係啦。 但係其實佢哋唔知道有人影噶嘛。 咁知道又唔會做呢啲嘢啊，明哥。 係咯，所以咪咯，即係如果你有影，你要講明。咁因為而家已經好多車裝咗噶嘛。 啊。 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定要講明，即係或者好似佢有啲貼紙捏唔住噶嘛。 哦，即係會咯，即係你看看鏡頭，耳看著你了咁樣。咁呢啲要貼紙貼住。 起碼要咁樣咯啦。 咁或者你即係都可以強制性要拍咯，係咪先？咁但係 而家其實， 但係要有監管咯，明唔明我意思啊？ 唔係，而家成件事講到好似冇人犯法咁噶嘛。 嚇！ 喂，咁你覺得有冇一個人犯法啊？你又？我覺得起碼兩個人犯法， 會犯咩法例啊？如果咁樣， 個司機攞人哋啲私隱去賣咯，跟住買嗰個都梗係犯法啦，所以係 啊， 起碼呢兩個犯法，同埋有一個公佈咯，即係蘋果都犯法嘅應該係 嚇，唔係應該咁你屌咁你喺道德審判上面屌。屌鳩佢啲嘢可以， 唔係喎，呢個係應該係私隱係有保障喎。如果要追究起上嚟，我覺得而家最慘嗰個係，個女仔係咪先？ 嗯， 全世界冇人幫佢噶嘛，而家 係。即係阿銘，你嘅意思就係話，喂，屌你老母！如果你咁樣，你首先咧撇開咗安心事件呢單嘢先。喂，你難保可能係我或者阿銘你屌你啦！喂，喺卡拉 OK 溝緊到條女，然後屌你喺車度打車輪，然後冚家產。原來我平時屌你啦乜，即係我講阿銘你啊，即係你平時溝緊到條女喺個的士度打車輪，即係可能去緊九龍塘嗰邊嗰個方向嗰陣時打緊車輪嘅嘛。屌你，通常都係噶，你冇係咁做嘅，係會咁做嘅。咁咧喂。咁原來屌你老母閪，喂轉頭可能俾啲行家分享嘅，咁大撚鑊係咪先？即係你係擔憂依啲嘢啊嘛，即係 唔應該咁樣嘅，即 係係啊，即係抽唔係 司機你有操守噶嘛？ 啊，唔係所以依家咪講緊就話 你同阿車知嗰啲一樣嘅啫，其實如果咁樣即係做賊，即係好地地做司機變咗做賊 啊！即係你可能嗰度喂，如果唔係明星嘅話。喂，無啦啦，阿銘，你屌你同條女喺架車度打車輪，打完車輪， 喂，唔係明星都得㗎，佢可以即係可能有人收買咗佢， 係咯， 條線長期播嘅，咁樣都得㗎。 喂， 佢 擺 咗咪 唔使啊？你依家佢擺上，喂，如果依啲片你擺上，譬如你擺上 YouTube 都大撚班人俾錢你啦，即係都大把錢揾啦。如果你屌佢，喂。 係有實有。 實勁添啊！即係如果你屌佢， 所以係唔可以 咁樣講。即係契弟啲講你下下喂屌你走去專係補啲明星屌上車影嘅，然後你又擺， 所以唔可以係咁咯。如果佢有影咧，講明就得㗎，我覺得 嚇， 即係咁樣大家都公平咯。 啊，即係講明係有拍低嘅咁樣嚇。 係啊，有你一定要講咯，唔可以偷。如果唔係咁樣，其實係要偷影㗎啦，已經係。 嗯，咁樣 係嘛？ 啊。 咁唔通偷影合法咩？實唔合法啦，偷影係嘛？ 咁依家你啱啱今日都有單不誠實使用電腦，本應係偷影嘅，依家都變咗咩啦？即係 變咗咩啊？ 啊，變咗 揾唔到條罪嚟講。 我本應今晚講嘅，不過就諗下，唔講啦。咁告錯罪。咁你又要改控罪？咁通常依家我睇嗰篇報導就係 bang over 啦。即係守行為，你應該就之後變咗就即係告唔到佢不誠實使用電腦啦。啊，因為嗰一單就喺醫院裏面影女醫護人員影女病人嘅嗰單就 嗰啲如果條片放咗出嚟都肯定咩㗎啦， 會 㗎， 好撚驚㗎！你其實真係係咪先？喂，冇撚計㗎。係 咯，所以佢而家呢單嘢佢仲要係賣收錢喎，係咪先？ 嗯，即係總之收， 所以係，即係個的士佬，我覺得要告硬噶啦呢單嘢。 咁你點揾個的士佬出嚟啫？依家 自然會出嚟噶啦。 咁新聞自由噶嘛，你又唔可以叫蘋果公個的士佬出嚟噶嘛？ 咁新聞而家就係新聞自由同埋私隱嗰度嘅，我諗啲香港人都唔理噶啦。 即係依啲咪就係真係，你富人富道咯，即係依啲你而家講蘋果個問題就即係依啲。 但係如果俾人影唔出聲咯，即係如果呢單嘢唔成機咯嚟講， 如果俾人影唔出聲， 係啊， 唔會係嘛？你 而家都係啦，其實 唔緊要。不過總之就即係話喂。你啲鏡頭你成日亂鳩咁影，喂你影到交通，即係你最主要嗰啲鏡頭係愛嚟屌啲防止依個交通意外噶嘛。 係啊。 咁然後依家影埋後面又驚有陣時啲客可能啊，即係有啲嘢會屈咗個司機咁啊，所以拍定片咁都好正常。咁但係依家就可能用咗錯嘅方向，咁究竟係立唔立法咧？定係有冇相關嘅法律條文可以拉鳩佢咧？咁都未 應該有私隱一啲嘢嘅喎。 哇！應該大佬都係要咁呢？呢個問題都可以研究一下喎嚇，阿明啊嚇，係咪先？喂，咁啱啱頭先喂， 係呢樣嘢係要攞出嚟講，如果唔係即係模糊咗個視線咧，跟住又變咗全世界都係影住，跟住又係冇法例咁樣成㗎啦，會變咗係。 咁點啊？喂，呢個話題有冇仲有咩補充啊？咁我都覺得係要睇下，要跟進一下，睇下你喂究竟你立法點樣保障翻個私隱咯？即係喺私隱同埋呢個知情權裏邊，屌你永遠都噏噶啦！咁跟住你喂你的士佬又要喂點科技先進咁有個鏡頭拍住都保障翻自己的士佬自己噶嘛？係咪先？咁但係點？我哋點樣運用呢啲咁嘅拍咗出嚟嘅片咁？或者有冇相關嘅監管咁啊？我覺得就冇噶啦，依家就暫時啊， 即係都冇佢影都唔出聲，跟住都冇計啦，即係。 嗯。好啦，喂，咁樣喂，講下第二啲嘢啊，喂，阿銘，我冇記錯，你都有去台灣九合一係嘛？上次九合一選舉，喂，台灣。國民黨同埋呢個民進黨啦，喂，兩邊嗰個初選有冇留意啊？嗰啲嘢？ 而家登岸個月話選啫嘛。 佢又一定唔會主動話噶啦。 而家就係睇下點用咩方式咯。 咁如果你要我估咧，喂，即係依家鳩估下啦，即係雖然我之前估咧， 邊韓國瑜個助手咧？ 邊個助手啊？ 係咯，韓國瑜佢一個人嘅話，佢有應該有個助手噶。 即係你話副總統係嘛？ 哇！副總統都要諗埋喎，係喎。 點樣助手啊？唔係你啊？ 冇，我諗住佢嗱，佢自己一味話就係諗住個市嘅啫嘛。 唔係，即係佢簡單啲講，韓國瑜係打經濟牌嘅，即係咁啊簡單啲噶啦。總之佢係純粹經濟牌，你啲乜撚嘢屌你乜閪，乜撚嘢獨唔獨立啊，統唔統一就屌你乜閪，唔撚理住咁。但係佢自己 話 堅持呢一個九二共識，咁屌你即係國民黨嘅九二共識，咁啊即係中國表咁撚樣啊嘛。咁但係依家就 維穩咯，總之 咁啊，總之。即係我唔可以一講撚完又話，屌你陣間又話我同學佢，咁佢都冇撚講到話會維穩，佢都話一中國表噶啦，屌你老母係咪先？ 係咯，最緊要唔好嘈啫嘛，咁咪即係維穩咯。 係咪先？佢有和諧，咁依家 佢和諧咯。 咁依家情況最撚大鑊就係話，喂，喺民調上面，韓國瑜係最撚高噶嘛，係咪先？咁你以呢個國民黨嘅立場，點解梗係講個最撚大贏面嘅出嚟啦？咁樣係咪先？你都知道台灣嘅民調係好撚準噶嘛？屌你老味閪！ 唔係啊，等佢應該係佢自己講嘅，唔係要人哋推，要人哋。 唔係佢個講法都講咗噶啦，佢話現階段就唔可以參選呢一個，咁所以咧我 仲有幾耐截止啊？ 我亦都估咧，今日徵召咗翻嚟，然後就再初選。即係 仲有幾多截止啊？報名 嚇？ 仲有幾多截止？ 咁我冇研究喎、 喂，台灣其實係咪係人都可以選？ 啊，點啊？ 係台灣應該係人都可以去選嘅喎。 係、哎、我屌你，你都唔撚明個狀況。依家個狀況咧，我同你講啦。韓國瑜嘅狀況咧，就屌你，首先國民黨咧就大撚鑊噶啦，進退兩難。屌你，依家都唔知屌你乜擁阿郭台銘出嚟選定好，定係徵召韓國瑜翻去再做初選。依家點解咧？最撚怕係怕得罪高雄嗰啲市民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喂，你最慘高雄都屌你，高雄嗰啲市民都有兩派聲音，一啲就話覺得屌唔撚得。你老尾喺你啱啱位都未坐暖嗰陣時候就話屌你老母帶領我哋高雄人啊！屌你老母要啊！ 其實應該佢哋啲人預咗嘅喎。 點會預咗啊，大佬？嗰陣時點會？ 點會唔會預咗啫？ 啊！ 你九合一跟住個應佢哋應該嗰陣都已經諗定都係谷佢出嚟嚟選總統 噶 啦。 估 我覺得係咯。 黐線嘅，屌你點會咁樣啊？你屌你乜你都唔會估撚到係佢會啦，係嘛？你一相信 你哇幾誇張先得㗎？佢係咪先？ 咁 佢係誇嚇，佢係誇張㗎嘛？佢嗰種所謂韓流啊， 又唔係韓流，即係你如果你 係咪韓流啊？ 如果你一講你要去睇個韓國瑜現象，就係屌你老母喂佢。他在國民黨裏面是另類的嘛，他一路都是，係啊，佢長年裏面炮打 先贏。我覺得 咧，如果講 韓國瑜咧， 佢之前嗰啲 嗱，如果要講韓國瑜咧，就最好唔好話佢同國民黨嘅嘢，因為其實應該冇唔係好關事嘅。 嗯嗯嗯嗯，唔緊要啦。 淨係講佢講嗰啲咩？其實佢都冇咩特別講嗰啲咩啦，大家都知噶啦。 嗯，咁唔緊要啦。 咁其實佢而家收，啊、即係叫收交咗功課咯。我覺得佢入咗中聯辦係嘛、 嗯？入咗中聯辦叫交咗功課，點解交功 課？係啊， 不如轉下話題啦。 買嘢啊嘛， 唉，係咪？唔緊要。喂，非洲豬瘟嗰度，我繼續講啦。你有冇嘢搭爹啊？嗰度？ 非洲豬瘟盡量少食咯，大家唉！ 屌你依家唔係講緊少食啊嘛，我覺得屌你老母非洲豬瘟係會，屌你老母即係嗱我有個講法啦， 你 中共唔肯到 同 你搞掂到非洲 大陸啲豬 咩啊？ 香港同大陸嗰啲豬有分別咩？ 啊咁有嘅，咁你大陸豬同香港豬唔同啦，咁樣得啦，咁樣好啲。喂，咁多謝你電話先，阿明。 係就係，拜。 OK。咁我繼續講講先。咁咧，跟住咧，咁啊，今日咁啊，講埋啲非洲豬瘟啦，咁樣。咁咧，依家大陸咧嗰個問，即嗱，你見到喂冇乜撚嘢人報，即係甚少報導啊，可能啲台灣啊，或者外媒報導嘅啫。屌你，我都係要睇外媒先知道，但係其實好撚得意喎件事。屌你喺度切身。切身屌你老母，係就喺深圳發生緊嘅啫，嗰啲嘢。咁當然你話嗰個影響就只會喺個農業嗰個影響嘅啫，因為咧其實咧就唔算係傳染病嚟嘅，嗰個咧。咁咧嗰個即係你非洲豬瘟咧，只會豬傳豬，咁啊傳唔到人咧，咁所以定咗為咧就係咧依一個咧就係農業問題。咁你真係唔算係呢個人類傳染病，咁所以係傳染。所以咧，如果大陸係唔佢可以唔公佈又唔公佈，但係依一個情況係嚴重到乜撚嘢嘅境況咧？咁咧呢度有講啦。咁 CNBC 咧4月18日咧有個報導咧，就係中國啊豬肉啊每斤嘅價格咧，可能從今年嘅2月咧。就18.5人民幣升至咧2021年嘅1月咧，即係估嘅啫嚇。2021年未到嘅就33元，咁波幅咧大約咧就上升咧就78%，即係接近貴一倍啊！即係如果你對我哋香港人嘅影響，一定係豬肉貴到撲街啦！唉，屌你老到時，唉，即係屌啲豬肉貴過牛肉，咁佢可能都貴咗好耐啦。即係我買親豬肉，咁咧依家咧中國咧，即係嗱，依家講緊有幾單大鑊喎，同你講。如果中國要控制非洲豬瘟的疫情咧，咁啊又要撲殺1億頭豬， 屌你老尾！咁你嗱，我要同大家講講啦，屌你哥，屌你喂，我淨係屌你老尾，淨係你唔好講話救呢一個，即係我，即係你會知道幾有幾大鑊而家。你要殺一億頭豬，屌你老！即係話，如果你全中國十幾億人，我當十億人啦，十億人去，屌你都要十個人殺一隻，屌你老尾去出等曬嚟幫手嘅話，咁咧。咁而家中國咧，佔全球肉類食品用量咧就28%，大約就未夠三成啦。咁啊，除咗咁啊，依啲咩除咗蛋白質啦，咩荷蘭行龍合作啊，依啲嘥氣啦，唔撚同你講啦。咁最緊要咧，有啲數據咧，就要同大家交代翻。咁啊，就係話咧，我話4月18號啊，即係啊，我同我之前嗰個報道嘅同一日咧，就係美國農業部啊 USDA 咁公布咧數據顯示啊。中國買家上週啊，4月18日嘅上週，即係4月11日啦。咁4月11日嘅上週咧，啊，即係4月11日啦。咁啊，中國買家向美國啊採購咗啊77,700噸777啊，屌你老母三條七嘅豬肉，唔係豬腩肉啊。咁咧就創咗咧。打破了2013年啊，咁啊開始公布豬肉出口數據以來最高的紀錄啊，就係話咁亦都超越了咧，就2014年七月的舊紀錄。咁舊紀錄幾多嗱？頭先講過啦，就係77,700噸啊嘛。咁破咗舊紀錄都幾多咧？破咗2017年七月嗰個舊紀錄咧，舊紀錄係31,200噸。即係屌你老尾閪，嗰個量多撚咗倍幾訂豬肉，你咪撚忘記喎！屌你依家貿易戰緊喎，依家屌你老尾，依家貿易戰緊，屌你老尾，中國買美國豬肉好撚貴，好撚重税喎，都冇撚計，因為點解啊？屌你老尾，之前就係因為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屌大陸佬唔撚買大陸豬，買俄羅斯豬，屌你老母！跟住就喺遼寧嗰度，屌你老母閪開始爆發，屌你老母！就係嗰陣時喺嗰個位走，屌你喂走私啲，屌啲俄羅斯豬過嚟出事噶嘛？跟住屌你瘋傳，屌你老母瘋傳唔係話屌你網上邊瘋傳消息嗰個瘋傳啊，而係話屌你老母嗰啲病毒嗰啲疫情，屌你瘋傳，屌你直捲全國。依家係覆蓋全中國，屌你老母！除咗香港，咁你咪撚再屌足鳩個知識啦！咁屌你中國啊！咁屌你香港係中國特別行政區係嘛？依、這個屌欣然接受嘅，屌你打都打撚過噶啦！屌你冇辦法，屌你抗拒唔到啊！咁所以回歸翻個問題就話，屌之前都講撚咗啦。你啱啱睇翻呢一篇報道都知啦，屌你老母閪！中國人邊度有得救嘅啫？第二段就係話大量問題豬被販賣到南方，跟住咧依家咧咁一啲嘅走私嘅豬販咧，屌你老母依家咧嗰啲屌喺大陸咧，屌你連啲屌你老母非洲豬瘟死嘅豬咧都好似貨幣咁樣，屌你老母運嚟運去嘅，咁一車咧就大約賺幾萬蚊人民幣。現在事件重演，不斷重演，即係話喺南，屌你依家南方又運緊翻，哇！屌你南方運翻啲豬，屌你老母遲下咧，屌你老母閪就喺北方又運緊翻啲，屌你豬喺又係去撚翻東方，東南西北係咁轉，你邊撚度有得搞嘅啫？喂，我哪怕屌你依家現，你依家屌你喂大陸一鳩變天，屌你變撚咗，哇！個政權屌你老喂好啦。縮貪啊，咁即係總之變撚咗天啦，轉撚咗啦啊，可能即係轉撚咗啊！台灣佬啊，台灣佬幾撚好噶，對屌豬嘅逆善，亦都可以好撚大嘅對比嚟嘅。以後咁啊，依啲遲下再探討啊呢個問題。喂，我都講撚過，中共唔撚倒台，屌你老母，非洲豬瘟係唔會喺中國度消失噶咯。佢嘅管治方法，屌你老母閪，就係咁撚樣咯，就係個惡果咯。喂，頭先我喂，中共不倒台會屌你非洲豬瘟永遠長存，其實有個潛台詞就係屌你非洲豬瘟可以令到屌你中共倒台啊！真係，你屌你老母喂，你最撚醜唔係伊斯蘭教國家嘛？你唔係冇人食豬啊嘛？屌你個撚個都食豬嘅，九成人食豬嘅， 喂你養喂屌你老母你喂你養豬嗰啲豬同屌你老母一定出嚟嘈嘅喎，嘈緊嘅喎，即係依個估算嚟嘅啫，係嘛？咁啊，繼續留意一下啦，即係依啲係嘛？我覺得就越嚟越大鑊啦，一定大鑊到最對尾養唔撚到豬。喂，你點養啊，大佬？屌你老母，你可能養十萬隻，屌你老母先。先可以生存到一千隻，屌你老尾閪！去外國買啲山豬翻嚟，屌你個運費都冇咁撚貴啦！如果你去到咁嘅環境，係咪先？即係屌你老尾，即係你中國繼續俾共產黨統治，未來只會冇豬肉食嘅啫。 好啊， 啊咁啊，今集節目差唔多啦，咁啊，哎預告一下先，因為咧我係會直踩就幫埋阿東哥嘅，咁啊幫阿東哥嗰、那個啊死啦！屌嗰個叫天地有正氣，屌因為我一諗到萬梓良啊，我一諗到萬梓良太撚多台詞，我亂撚咗天地有正氣，咁陣間我發覺佬咧就會啊又係仗義幫助阿東哥啊直踩呢個天地有正氣咁樣依家嚇，咁我就啊咁就。我預備一下先，早翻少少，咁啊下星期五再見，咁啊下星期五繼續都係會探討到啲之前講嘅問題啊，或者有新嘅嘢都可以啊，大家打電話上嚟同我交流下，啲鐵膽可以繼續打翻嚟嘅嚇，我完全歡迎啲鐵膽啊，經常打翻嚟，亦都研究緊點樣去約依啲鐵膽啊做嘉賓啊咁樣，即係研究緊嗰個 Skype 嗰個系統，咁啊多謝曬先，咁啊記得啊月尾啦，記得交月費。多謝大家，唉，多多支持啊！我哋啊，本土最前線啊，我係張家顯，咁多多支持清盤咧，咁啊多多啊，記得月尾啦，交月費。雖然我月頭都會提大家交月費嘅，月中我都會提啊。OK， 拜拜先。